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唯一算不上太害怕的，就只有唐三了。不过他也在素云涛身上出现变化的时候，立刻攻运全身。和惊讶相比，唐三心中更多的是好奇。 身上出现灰色的毛发，绿色的眼睛，这些果然是狼的特征。难道说武魂附体之后人就变成了狼吗？不对，应该是拥有狼的能力吧。那么魂师这个职业就应该是可以更好地利用武魂的能力。 第一次唐三发现自己对魂师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，他现在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自己的武魂是什么了。素云涛双手飞快地拍出，六道淡淡的绿光注入到地面的六颗黑色石头之中，顿时一层金蒙蒙的光华从六颗石头中释放而出，形成一个淡金色的光罩，将之前那个孩子笼罩在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先前还在哭闹中的孩子刚一被那淡金色的光芒所笼罩，立刻就变得平静下来，有些呆滞地站在那里。一个个金色光点从地面上的黑色石头中飘出，再进入到男孩的身体里。男孩的身体开始轻微地颤抖着，想要叫却又叫不出声。 伸出你的右手。 素云涛盯视着男孩的双眼，泛着幽幽的绿色，威严地命令着。男孩下意识地伸出右手，顿时所有的光点奔涌而出，刹那间一柄镰刀出现在他手掌之中。看上去那镰刀并不是光影虚幻，而是真实的存在着。金光渐渐收敛。 是气武魂，镰刀可以当作武器吗？应该勉强吧。 男孩有些吃惊地看着手中那不大的小镰刀，有些不知所措。 你的武魂是镰刀，气武魂。来，让我试试你有没有魂力。如果拥有魂力的话，哪怕是气武魂也可以进行战魂师修炼，毕竟镰刀也有一定的攻击力。 大师，我该怎么做？ 用意念收回你的武魂，今后再想使用它的时候，也是用意念将它呼唤出来。 男孩试了半天才将手中的镰刀收回。素云涛将手中的蓝色水晶球递到他面前，示意他将右手放在上面。男孩稚嫩的小手与素云涛的狼爪分别在水晶球上下位置，对比极为明显。片刻之后，素云涛有些失望。 没有魂力，你不能成为魂师。先到一边去吧。 同样的一幕持续上演，先后又有五个孩子的武魂觉醒。他们的武魂都是一些锄头、镰刀之类的农具，连一个兽武魂都没有出现。至于魂力，也都被素云涛判定为无。轮到了第七个孩子，也就是唐三前面的最后一个。持续使用魂力，素云涛似乎已经有些疲惫了，但他还是准备帮着八个孩子都完成觉醒的过程。金色光点聚拢，这一次终于不再是农具了，出现了变化。一株淡蓝色的小草出现在这个女孩子的掌心之中，轻轻地飘摆着。唐三隐约觉得这种蓝色的小草自己似乎见过，很快他就想了起来，这种草叫做蓝银草，在村子里随处可见，就像自己原来那个世界的青草一样普遍，除了生命力比较顽强以外并没有其他作用，只不过因为女孩外面有那层淡金色的光罩，所以他才没一眼认出来。尽管不是农具，但素云涛眼中的失望却更加明显。 是个废武魂，没有攻击力，没有防御力，没有辅助能力。 蓝银草也算是废武魂的标准形态了。 他一边说着，按照程序把蓝水晶球递到女孩面前。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，依旧没有魂力出现。终于轮到唐三了，不用素云涛说，他已经上前站入六颗黑石中央。随着素云涛六道魂力注入，淡金色的光芒再次亮了起来。温暖，这是唐三首先的感觉，整个人仿佛被包裹在一个暖融融的世界之中，说不出的舒服。难怪之前那些孩子一被这金色光芒包裹在内，情绪就会稳定下来。温暖的气息向体内渗透，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玄天宫内力似乎轻微地波动起来，紧接着在那温暖能量的牵引下，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般，所有温暖的气息一瞬间涌向自己的手掌。素云涛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因为在那金色光照之中，这一次出现的金色光点甚至比之前所有孩子相加的还要多。他隐约感觉到似乎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武魂就要出现了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但是很快素云涛就失望了。唐三下意识地抬起右手，他看到的是蓝色。这样的蓝色今天在这村里的武魂殿中已经是第二次出现。蓝银草和之前那个女孩一模一样的蓝银草，废武魂的标准存在。先前大量的金色光点出现，本来给素云涛带来了很大的希望，可最后竟然只是蓝银草，落差的感觉令素云涛有些不爽。 又是一个废武魂，看来圣魂村这次也是白白浪费时间了。好了，孩子们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 叔叔，您还没对我进行魂力测试呢。 不用试了，蓝银草这种废武魂我还没见过谁出现过魂力。 让我试试吧叔叔。 好吧。 金光带来的温暖在唐三体内运转时带来很奇异的感觉，那扇开启的大门令他感觉到自己的玄天宫似乎发生了细微的变化，同时他也很想知道自己的内力和这个世界的武魂究竟有什么不同。素云涛将蓝水晶球递到了唐三面前，手掌刚一贴上蓝水晶球，唐三的身体就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他吃惊地发现，那颗看上去很漂亮的蓝水晶球居然拥有着巨大的吸力，自己的内力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一般汹涌而出。他想要挣脱，但却怎么也无法逃开那股强势的吸力。同样吃惊的还有素云涛，正在他以为这在圣魂村的最后一次魂力测试也只是走个形式的时候，突然手中的蓝水晶球亮了起来，夺目的蓝光从开始的一点瞬间蔓延，眨眼的功夫，这颗水晶球就像是璀璨的宝石一般闪闪发光，淡淡的蓝色光晕外露，说不出的动人。按照传统的测试，只要水晶球出现一点感应，哪怕是一丝光芒，就证明被测试者是有魂力存在的。而眼前蓝水晶球中闪耀着如此夺目的光芒，就只有一个解释。 天哪，竟然是先天满魂力。 青光再次从素云涛身上释放，水晶球将唐三的手掌弹开。此时他再看眼前这个男孩的目光已经变得截然不同，仿佛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似的。唐三自然也发现了自己和其他孩子们测试的情况不同。 叔叔，什么是先天满魂力？ 每个人在武魂觉醒的时候，除了武魂的形态决定他是否强大以外，魂力的多少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大多数人在武魂觉醒的时候是没有魂力的，就像之前这几个孩子，他们注定一生无法成为魂师。而只要有魂力出现，哪怕是只有一丝，都可以通过冥想进行修炼。而在武魂觉醒的时候，魂力的多少至关重要， 决定了魂师修炼起步的高低。魂力先天越高，后天修炼的速度也就越快。同时，因为起步高，也自然要领先于他人。所谓先天满魂力，就是在武魂觉醒的时候，先天所能达到的最高魂力。 最高魂力？ 唐三看着素云涛，心念电转。他不知道自己的魂力是怎么样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那负责检测的蓝水晶球吸取的是自己的玄天功内力。难道说，自己的内力在这个世界就变成了魂力？或许是因为唐三的先天满魂力给素云涛带来了不小的冲击，素云涛不厌其烦地向唐三解释： 我们的武魂等级是这样的，每十级是一个称号，只要是武魂觉醒后，就自动可以被称为魂师。当然，只是一级魂师，按照武魂力的强弱来区分等级。所谓的先天满魂力，就是在觉醒之后，魂力能够达到先天最高的十级程度。我还从未遇到过先天满魂力的人，当初我觉醒的时候也不过是二级魂力而已。 武魂力先天就只能到十级吗？不能再高了？ 素云涛全身青光收敛，收回了自己的武魂附体。 当然不能，魂师的实力提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每跨越一个称号，不只是武魂力要达到前一个称号的巅峰，同时还需要得到一个魂环。没有魂环，就算你再努力修炼，也不可能进入下一个称号。就比如像你现在这样，因为已经达到了先天满魂力，所以你的魂力想要继续提升，就不只是冥想，而是必须要先得到一个魂环，进入下一个层次之后，才能继续修炼。 魂环？就是你刚才身上的光环吗？你26级，所以有两个魂环。 正是如此。你的情况很特殊，先天满魂力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，可惜，真是太可惜了，居然是个废武魂。哪怕你的武魂只是一件农具，也要比废武魂蓝鹰草强得多，那样的话我也能…… 他没有再说下去，但唐三也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只是他此时心中蒙着的一层面纱仿佛被揭开了一般。唐三一直就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，前一世如此，这一世依旧如此。按照素云涛所说，如果魂力真的与自己的内力是相通的，那么来到这个世界后，修炼出来的内力就成了魂力，而自己的玄天功之所以无法进入第二重境界，就是因为那所谓的魂环。也就是说，自己想要再有提高，必须要像魂师那样得到魂环才行了。可魂环是什么呢？唐三正想继续问下去，素云涛却已经拿起自己的包裹向外面走去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